我们的家庭旅行，3w.allyou.com。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，不忘初衷，砥砺前行。江河国际家具城。让城市融入自然，让音乐倾听彼此，让我们望得见山，看得见水。歌飞扬，带你亲近田园，回到纯真。 我是刘慧，每周六日早6点 FM974北京音乐广播，敬请赏听。美好人间五月天，来到最后一个周六的早间，你有珍惜这不多见的舒适时光吗？再不久，气温就该逐步蹿升，炎热就该与我们频繁约会了。即便是在这样的早间，你也会知道温度以它自己的姿态在绽放。欢迎各位新老朋友依旧选择从音乐开始全新的一天。这个声音来自 FM974 北京音乐广播，每周六日早6点为你清新上演歌飞扬。我是刘慧，宁歌走天下。今天的第一站，我们要从青藏高原出发，暖场歌来听雪莲三姐妹为你讲述的圆圈圈。 圆圈圈， 是你我熟悉的歌声，这是流淌在内心的歌唱，源于自然，源于内心，带你感受源自民族血脉里的心动之声。一年四季，歌飞扬，尽情赏听。 谢谢雷佳带来的赫哲族的民歌《我的家乡多美好》，很美的歌声把我们带到了辽阔的东北，感受那里白山黑水间的壮美。赫哲族是我国东北地区一个历史悠久的少数民族，很多朋友最初对他的印象应该是来自这一首《乌苏里船歌》。今天我们即将听到的是来自侯旭的带有一些摇滚范儿的版本，歌飞扬，民歌走天下，欢迎你和我继续停留在东北。 啊，那呵呵你呢，啊，那呵呵你呢， 飞扬，带你领略最真最美的音乐风情。 乐队蚂蚱，有人讲山人是融合与探索最失败的乐队，我倒并不这么认为。与其说他们在做通俗摇滚跟民歌的融合，倒不如说他们在做真正意义上的回归，是那种亲近田园回到纯真的感觉，守护着属于民族地域的特色的根。其实他们并没有太过前卫的那种二度创作，而只是替我们传播着民族音乐当中最根源的东西。毕竟还是有人钟爱那种原汁原味的小调民歌与特色民歌的。好了，中场休息前，我们继续行走在西南，来听彝人传奇为你讲述山歌出在淤泥里。歌飞扬，刘慧在北京音乐广播邀你，我们稍后见。 山歌唱。 去飞来，马去驮来，马去驮来，前头去了三匹马，前头去了三匹马，三匹马嘞，后头还有，后头还有九吨骆嘞，啊嘞嘞嘞嘞嘞， 骆嘞嘞嘞嘞嘞， 啊嘞嘞嘞嘞嘞， 骆嘞嘞嘞嘞嘞， 啊嘞嘞， 骆嘞嘞， 啊嘞嘞， 骆嘞嘞， 啊嘞骆嘞， 啊嘞骆嘞，啊嘞山歌唱嘞。 前头去了三匹马，三匹马嘞，后头还有，后头还有九吨骆嘞，啊嘞嘞嘞嘞嘞， 骆嘞嘞嘞嘞嘞， 啊嘞嘞嘞嘞嘞， 骆嘞嘞嘞嘞嘞， 啊嘞嘞， 骆嘞嘞， 啊嘞嘞， 骆嘞嘞， 啊嘞骆嘞， 啊嘞骆嘞，啊嘞山歌唱。 时候，忽远忽近的。

花鼓西歌很有湖南地域的民歌特色，一首《美女兰江》来自歌手刘一珍。这种将地方戏曲跟民歌的结合尝试，你喜欢吗？刘慧，欢迎你回来，欢迎大家继续守候在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歌飞扬民歌走天下。这一站我们有请大家去到云南，有着拉祜族独特旋律的芦笙曲调你并不陌生。今天我为你请出两位流行歌手来为你重新翻唱这首老情歌《婚事》，流行的编配和演绎还是为民歌带来了另一番新天地的。 我和 前荡到天空里，好像燕子与你 飞扬，带你领略最真最美的音乐风情。 信天游是流传在中国西北广大地区的一种民歌形式，很多人讲它是黄坡黄水之间的一朵奇葩，以浪漫主义的比兴手法见长。其实没有什么特别的讲究啦，陕北民歌在陕北就叫信天游。这一站陕北，我们来听冯小荣为你唱响的又见信天游。 当我眺望远方，思绪在一瞬间飘荡，就当风轻轻吹过脸庞，有种痛快的慌突方向，谁在乘风飞翔，飘落首动人歌谣，亮一亮那个桑拉子儿，那叮一叮那个音哎，我要把咱们耳朵个亮亮唱上几声。

仰望遥远的星河，星星闪烁，彩云飞过，蔚蓝苍穹荡起悠扬的波，天籁歌声草原上飘落。我饮马在清凉的小河，小河荡漾星星的歌舞，我寻着歌声从河边走过，辽阔大地都是爱的诉说。 连续分享到的两首有着浓郁草原风情的歌，分别是来自格格的《草原上的月光》以及云飞的《永远的赞歌》。民歌走天下，今天节目的最后，让我们去到秀丽的江南，来分享陶慧敏的这一版紫竹调，生动地表现了一对小儿女两情相悦的情景，听来真的是很有感染力和生活情趣。你的生活也可以这样。感谢收听，也欢迎你继续关注北京音乐广播，接下来更为精彩的粤语留声。我是刘慧，也再次祝你周末愉快。